第23课。 课文。 张老师，请帮我看看，这样写对吗？ 你给中国朋友寄明信片？ 是的，学会了几个汉字，想试一下。 地址写得不对。 是吗？请告诉我该怎么写。 中国的习惯是这样，收信人地址在前，姓名在后，寄信人的地址写在右下方，应该这样。 劳驾，我借您的笔改一下。 生词。 明信片。 地址。 信。 姓名。 方。 笔。 帮。 记。 想。 是。 告诉。 收。 借。 改。 会。 练习。 变音变调。 几。记。 写。谢。 汉字。汉字。 老师。老师。 地址。弟子。 姓名。性命。